继而出与风帆库，更是骇人听闻。几十个官员面面相觑，又都把目光盯向田文静，不知他犯了什么病，敢于如此大胆。糯敏不禁勃然变色，一按桌子站起身来：“姓田的，查封藩库是要请圣命的，我身为山西巡抚，本人也没这个权。你一个小小布曹，搅我山西政务，瞧着你是皇差，给你留了多少面子啊！你折敢如此疯狂，你是已经革去了顶子的官员，来啊，撤他的座。”几个哥士哈扎的答应了一声，气势汹汹的走了过来。田文静刷的立起身来，阴沉的脸砰的一把推倒了自己的座椅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已派人600里加急向皇上递了奏章，不要性命，不要做官，非解开山西清理亏空一案不可，你夸吗？”糯敏咆哮着：“皇上昨日寄来廷谕，命我从藩库中提银10万赈济雁门关春荒，你封了库，山西饿死一人，我定然先斩后奏，拿你抵命。”涂里琛也早已站起身来，徐步绕着棒槌火踱着步子，紧张思索着。封藩库是至大的事啊，等于是停了通省财政，设如封错了，田文静确实只有死路一条啊。但田文静明知如此，为什么悍然不顾后果呢？他知道此刻自己也套上了干系了，在糯敏和田文静中间不能没有个明朗的态度了。想着走至田文静面前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听着涂里琛带着巨大压力暗哑的嗓音，连糯敏都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田文静微微一躬身：“回涂大人的话，糯敏的人擅闯我钦差行在驿馆，提拿我手中人证乔引地，因此我疑他库银不实，先查封了再说，士可杀不可辱。糯敏辱我太甚，何况我是钦差，糯敏辱皇上更甚，我就是不能容他。”涂里琛转脸问道：“糯敏大人，有这样的事吗？”糯敏点了点头：“ 啊，哈哈，就是我方才说的那个婊子了，这事儿是太原城门领衙门办的，我以为并没有办错，田文静原本就不是钦差大臣，只是个钦差宣旨专员，所以驿馆也就不是钦差大臣行员。圣祖皇帝早有明发诏谕，文武百官不得嫖娼宿妓。田文静既说这个乔引地是我山西亏空库银一案的人证，据理说就该送到聂司衙门收留候审，为什么要养在驿馆里呢？哎，再说了，藩库中银账2清，田文静自己已经承认，连田文静也应反作诬告罪名。乔引地以民告官，本已有罪，所告不实，难道不该把他捉拿归案吗？” 糯敏曾在刑部做过2年的笔帖事，熟知大清律，老官熟读，说得振振有词。不妨田文静突然冷冰冰地插了一句：“糯大人，你有何证据说我嫖娼宿妓呀？今日抵报，万岁爷严旨重申各地督府， 须得领尊万岁就前即位诏谕，为圣祖爷新丧三年。这太原城大放焰火又为了什么呀？你说说看，我学生不明白。你要知道，先帝子宫尚在大内，驾崩未满三月，敢问你贺的是什么呢？实言相告，我不但封了藩库，而且已经贴出告示，凡近身商贾与藩库有银账来往的，三日之内结清，三日之后山西库银即移运南京重铸。我想诺大人听见这个消息未必欢喜得起来吧。仿佛一声炸雷呀，凭空而起。宴席上先是一片死寂，荒山古庙般鸦雀无声，接着近身席上一片嗡嗡嘤嘤之声，却不知议论些什么。糯米头上木的冒出汗来，凄凄爱爱地问道：什么？300万两全数解送南京？对了。田文静傲慢地扬起脸来，从怀中取出水烟壶，就烛光燃了火梅子，点了烟，吞云吐雾地说道：全数解走。糯敏脸上青红不定，心头突突乱跳，两手又湿又黏，攥着冷汗，半日方回过神来，咬着牙仇恨的盯视一眼咕噜噜抽水烟的田文静，咯咯一笑：太原铸银厂所铸水系银与京定同是同样，通行天下300余年，成色可达978，你为什么要送南京野铸啊？因为我信不过你山西官员。田文静头也不抬笑道：通省297名官员，上下其手，左右联络，欺蒙朝廷，你们犯下了欺君大罪，你们碰到了硬钉子了。涂里琛也呆了，他立设地方行政还是头一回，不懂得外省官员在银钱作弊上的魍魉技巧，他只知道不请旨擅自封存藩库是大事，却不明白这张告示的威力。想着，涂里琛转过脸来对糯敏说道：这件事刁瞪的大了，糯公你有什么章程啊？ 我的章程就是立即拆封，立即拆掉这个告示。 田文静扑的一口吹熄了火梅子，轻蔑的扫视了众人一眼，徐步走到涂里琛面前，微一躬身：涂大人，我想借你一点东西。 什么呀？ 借你一袋烟10盏。花厅煎笔里少叙一话，可否啊？涂里琛也确想知道田文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遂一点头。刚刚转身，糯敏大声说道：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呀？当着众人说。 涂里琛好像没听见，眼风一扫，便跟着田文静走进花厅。他手下的哥史哈立刻过来把守住了花厅檐下的大门。田文静一进花厅，便在隔扇前站住了脚：涂大人，我今番闯祸不小，是吗？涂里琛也站住了，凝视着田文静古铜色的面孔上刀刻似的皱纹，良久方叹道： 你何必如此呢？糯敏正计，先帝在时就首肯过的，今上有班旨称他天下第一拂臣。你深知万岁爷的脾气的。田文静无声的一笑，正为如此，我才闯这个大祸。他抬头瞟了一眼涂礼琛，我请你单独谈谈，是想请你帮我一把，因为去岁李福从奉天进京述职，曾言及将军，说你虽年轻，却是无双国士。李福，涂礼琛是认识的，康熙42年进士，分发黑龙江省7台河县令，转授嫩江知府，不但为政清廉，且极善聚财。当年涂礼琛进驻牧城，军饷供应不上，李福只囤赠粮10000担，救了涂礼琛燃眉之急呀。二人成了忘年莫逆之交，只想不到和眼前这个纳捐出身的户部司曹田文静还有渊源。田文静见涂礼琛诧异，淡淡一笑，我和李福是同科举人，换铁兄弟，我请你来不为说私情，说的是公义。这一番我田文静和山西一省贪官污吏做了对头，请将军助我一臂之力。田大人，糯敏历来官声很好，而且刚刚蒙恩表彰，你也承认藩库银账相符，为什么要封库呢？糯敏冒功邀宠，先帝爷春秋已高，不能觉察，今上则是急于收回各省亏欠银两，要立个榜样，所以来不及细查。涂将军，亏空案是西朝一大弊政啊，当年太子二阿哥会同当今皇上雍亲王、13阿哥怡亲王爷坐镇户部，严旨清理，折腾了近20年，结果呢，太子被废，13爷高墙圈禁，亏空仍旧亏空。糯敏有何本领啊？半年之内就能清理妥当，而且不冤枉前任官，更不牵连现任官，假报功劳，太过分了。涂礼琛咬着嘴唇沉吟道，你说这话，我来山西一路也仔细想来着，但现在证据确凿，也无可奈何呀。田文静阴沉沉的一笑，糯敏若无过人之处，也不至于10年进士就打熬出封疆大吏的地步。我封藩库，贴告示，移藩银，为的就是打草惊蛇，把证据取到手。我不太明白，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库中10存银两，仅30余万，其余的都是借的。胡礼琛身上一颤，借来的，这么大数目从哪里出呢？别忘了这是山西，没听说山西老寇能聚财吗？山西商贾财雄天下，这些主有的是钱，巡抚张口借，又有藩库抵押，坐抽利息银子，还怕筹不到200多万银子吗？我封了藩库，告示清理账目，预期银子全部运江南。你瞧着这一手吧，今儿打蒙了糯敏，明儿一早 拿借据去翻库提银子的，准挤破头。借据到手之日，就是这个天下第一辅臣的死期。涂礼臣这才恍然大悟，上下打量着田文静：“ 你真是个绝色呀！这个计谋釜底抽薪，也算狠到家了。这已经算无一策，那我能帮你点什么忙呢？”要知道，这是太原，我这一举得罪的绝非糯米一人。我断言，陕西境内无好官。明日巡抚衙门一道密谕传出去，聂司衙门、太原城门领衙门、太原府县一齐出空，堵截讨债商人。三天之内我抓不到证据，糯敏就敢请亡命棋牌斩我于辕门之外，田文静焉能不惊啊。 哦，我醒得了，余下的事我帮忙，不过我只给你一天时间，你取不到证据，糯敏杀你我不究。 说吧，也不等田文静答话，便转身出了花厅。见糯敏兀自在席面上坐等，便夺过来一撩袍摆坐下，却不言声，只是出神。 涂大人，田文静…… 糯敏探过身来，刚问了一句，涂礼琛将手一摆，轻声道：“ 夜深了，请各位大人先生安置吧，然后本钦差有话和诺忠丞相商。” 诺敏会意，起身团团一一朗声说道：“ 今夕何夕，良宵不在，但千里长蓬无不散的宴席，请各位安置到乏吧。元宵佳节，省城观光民众不下50余万，万一闹出事端，我糯敏岂不又增一罪呀？所以少不得劳烦按察使衙门和太原府县诸位老兄，这个节就不要过了，昼夜在衙中坐镇，有差事兄弟会及时知会诸位的。” 说罢又一揖，众人遂纷纷起身告退，田文静也自出来长揖而去。涂礼琛将糯敏让进花厅，两个人分宾主坐在炭火炉旁暖烘烘的地笼上。涂礼琛年轻英俊的面孔凝视着火盆轰旺的火焰，良久才说：“ 我实言相告，今夜的事我到现在没有弄明白。圣上从奉天调我回京，当日就召见我，问我愿意放外任还是想留在京做官。我说论起忠字，皇上叫做什么，我只能不会也学着做；若论起心字，我是独臂将军张玉祥带出的兵，宁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当个厮杀汉，对手明明白白，功勋也明明白白。我不想往文官堆里钻，那是个是非窝，因此皇上点了我侍卫，没想到办了个传旨的差事，就弄得糊里糊涂。” 说罢拍着前额深深叹息一声：“ 还是黑龙江好啊，树高林密，雄虎张兔，狍子黄羊，想怎样玩就怎样玩。哎，这算什么事呢？” 糯敏原想三言两语问明田文静和涂礼琛说了些什么，

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涂里琛心里暗笑，一摆手截断了糯敏的话。方才我以为田文静有什么大不了的要紧事呢，要私自见我，见了又吞吞吐吐，好似怕我抢了他什么功劳。我没好话给他，我说你要想说痛痛快快的，要不想说我本就不耐烦听呢，你这点子功劳原本我也瞧不上。他见我发怒才说，怕诺忠诚阻拦着拿借据讨债的商人。我听了好笑，诺忠诚是天上的月亮，明明白白堂堂正正一个人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你忒杀的刁钻刻薄了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说罢他便盯视诺敏。诺敏被这个青年将军咄咄逼人的目光盯得心里发虚，只好连连点头。 这是当然，他就是小人心性嘛。 耳听院外拖拖拖拖当的一阵乱响，已知是四更天了，诺敏心里又是一沉。一边听涂里琛滔滔不绝吹嘘战功，暗自拿着主意要单独出去一趟。正无奈间，牵押房一个书办进来，看了看涂里琛，嗫嚅着说道： 忠诚，聂司胡大人还有沙大人来拜。好，我这就来。哎呀，将军英武神威，令人钦佩呀。这样，您先坐着，我去去就来。 涂里琛夹了一口茶，笑着问书办： 这早晚天气，他们来有什么事啊？ 书办忙一躬身回道： 哎呀，小人没敢问，听两位大人说呀，因为人挤，城西观音庙灯棚失火了，烧了几家店铺，店铺的人恼了，打死了两个卖灯的人。围着看的有几千人，怕出事，来请忠诚县令。 诺敏故作惊慌： 哎呀，这还了得！去年灯节，四川成都挤死了两个人，蔡挺差点摘掉了顶子。不为死了两个人，要有奸民乘机作乱，如何处置啊？你先叫门上哥吃哈，去前押房取了我的令箭，去观音庙驱散围观的民众，我这就去见胡沙二位。 说着一跺脚便走。涂里琛眼风一扫，两个亲随立时仗剑跟了过去。诺敏走了两步，回身笑问： 涂大人，这…… 涂里琛身子一仰，蹙额说道： 我已答应田某人，今晚明日寸步不离诺敏，不能言而无信呢。 你要拘押我吗？ 岂敢，大人愿到何处，愿意处置什么公务都听便，只是须得有我的人随从左右。 你那么相信田文静？ 涂里琛嘘了一口气，坐直了身子，摆头笑道： 不，我怎会相信那王八蛋呢？但我也不敢全信大人，季布一诺，千金不易，我答应了田文静的。 你要知道，这不是你家。 糯敏耐着性子，咯咯的一笑：“ 这是山西府，我乃开府大吏，你可以擅自监督吗？我要是不肯呢？” 涂礼琛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 知道，你还是天下第一府臣，不过我也有个绰号，叫玉面无常，任你是铜墙铁壁，任你王子公孙，都挡不住的。来呀！” 糯敏暴跳如雷，冲外大喝一声，几十名巡抚衙门的哥斯哈啪扣下了马蹄袖，轰雷般应道：“ 在，封了这座花厅。”扎， 慢着！ 胡礼琛手一摆，站起身来，他的十几名护卫一拥而入，插手站在靠南窗棂，静听号令。刹那间，花厅内外对峙双方叩见怒目相向，空气紧张的一触即发。 涂礼琛用手点着自己的护卫：“上衣统统剥掉。”护卫们听令，一声不发，各自拽掉衣襟，刺啦一声将上衣撕开，打着赤膊挺身而立。 诺大人，你来看他们身上。 涂礼琛指点着护卫们黑发油光的前胸，只见上斑驳陆离，有刀划疤、剑疤、枪疤、火烧疤，每人前胸都有二十几处，在遥遥的烛火下闪着暗红的光，像在诉说着主人不寻常的经历。 糯敏正发怔，胡礼琛悠闲地说道：“这里一共十三个人，每一个人身上的伤疤就是一部书，你来读读看。” 一阵冷风袭进来，糯敏身上机灵地打了个寒颤。 这都是些百战之余。 胡礼琛脸上毫无表情，款款地说道：“皇上命我从万马军中挑出来，充实功业宿卫，又称年干处卫士，统归皇上领侍卫内大臣管带。我这个钦差若不秉公办差，不是在你面前如何如何的事，在他们面前也是交代不了的。这些内情糯敏都是不知道的，但他早就听说过当今皇帝在藩邸曾设过年干处做自己的护卫。” 听着涂礼琛充满威压的声音，他偷偷看了看院里，只见微息中薄雾渐起，再不行动真的要来不及了。因炸着胆子抗声道：“ 你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我要弹劾你。圣祖爷即位之初曾三次下诏，痛陈明末场卫祸国，下令撤裁暗地监察百官的十三衙门，你这个年干处难道不是十三衙门的变种吗？敲山震虎，虚声恫吓，别人怕你来我山西讹诈，怕是此路不通啊。你钢刀虽快，难杀我无罪之人。 我原也以为你是清白的，但现在看来未必如此。 我也有句话告诉你：既怕人知，当初莫为。我刀快不怕脖子粗。 至于年干处是否和东厂西厂为一类机关，我不知道，你和皇上说去。我并不是以年干处身份干预进省公务，我是以山西宣旨钦差的身份要查明山西到底有没有亏空，如果有亏空，为何不据实申奏朝廷？如果没有亏空， 也要查清你的政绩，请旨表彰，为其余各省办差做个模范。说着将手一移，圣明天子乃不可欺之主，你诺敏大人可要想明白了。胡礼琛扬着脸长篇大论的讲述雍正建密折制度以广耳目，申明年干处组织如何不同于前明场卫特务，皇帝登基以来怎样勤章萧干劳顿种种得政，足足讲了有半个时辰。聂斯胡道运和沙本济在外头等的心里焦躁，赶来看时，涂里臣兀自滔滔不绝唾星四溅的说话，也只好立在檐下凝眉攒目的听。众人正没有理会处，忽闻远处雄鸡一声声报晓，天色已经麻亮。田文静一手攥着一大把戒具，双手舞动着冲进花厅，狂声叫道： 证据有啦，证据有啦，这一回我可掏出了你山西贪官污吏的牛黄狗宝。 看诺敏时早已面如死灰，一声不言语跌坐在了椅中。胡礼琛参合山西巡抚诺敏的奏章，便递进了上书房。这时元宵刚过，各地督府藩聂封疆方面大力的请安折子尚在源源送来，因雍正吩咐各处送的请安的折子属不吉之物，待过节后有暇余时再看。紧着外任官的调陈奏论弹劾本章先看。本来康熙朝已有明旨规定，除请安折子可用黄绫封面，其余奏章一概用素纸成立。然而外省官员守定了礼多人不怪的宗旨，无论向皇帝报告何事，一色的都是黄绫包面。张廷玉、马奇和隆科多只好一本一本拆看甄别。三个上书房大臣年资不同，性格各异，张廷玉寡言寒语，时常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。隆科多是个武将出身，虽然抱定了主意要学宰相气度，无奈气质二字绝非朝夕可改。他没有做工，一会儿一趟出去，有时说要见部里人说事情，一会儿有屎尿要入厕，一会儿索性在朗阔的上书房客厅散步。马奇资历最深，刚从玉神庙天牢里放出来，乍入国家最高机枢之地，多少还有点不习惯，显得有点无所适从。但是他头一个见到涂里琛的参本，已经半苍的扫帚眉立刻拧到了一处。恒臣啊，涂里琛这人原来在哪里办差？这个人我不认识啊。正在埋头写劫掠的张廷玉放下了笔，操着酸困的手腕转过脸说道：啊，哎呀，我也不熟，原在奉天将军张玉祥手下当参将，刚调进京不久。说罢低头吃茶不语。正在踱步的隆科多凑过来看了看马奇手中的折子，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。这个涂里琛真是个250的班头，惹是生非的领袖啊！你去山西宣旨，宣旨就是了，干预地方政务做什么？马奇瞥了一眼隆科多，不知怎的，他心里有些瞧不起这位掌握着九城内外宿卫大权的皇舅。啊，老弟呀，你没看清楚，他是带田文静转奏的本章。张廷玉听见田文静三个字 目中波光不易觉察地闪了一下，起身过来要过马奇手中的折子，口里说着：这一份要紧，不藤善劫掠了，原则成进。隆科多笑了： 原则成进没说的，我们自己也要有个主张。 诺敏是刚刚蒙恩表彰的模范巡抚，这一棍子扫来变成冒功取媚贪贿不法的茉莉，皇上脸上下来下不来呢。还有折子里告山西通省官员上下其手表里为奸，竟是洪洞县中无好人呐。礼报发出去，其余各省官场会不会引起震动呢？这些事不想好，皇上问起来，我们没个主见还成吗？马奇翘足而坐，夹了一口茶。 多承关照了，龙大人这话却是老臣谋国之见。不过上书房不同各部，历来名为皇上顾问咨询，并没有我们一绝了共同奏本的力呀。 这两个人，一个以首席大臣自居，要领袖上书房；一个不买账，要各自对皇上负责。张廷玉何等精明深沉的人呢，自然一听就明白了，却不肯插话，只拿着稿本俯首皱眉沉思。隆科多还要说话，见连亲王允嗣带着太监何柱进来，便改口道： 八爷，刚从养心殿下来呀。 允嗣含笑点头，立在厅中间说道： 咱们万岁有旨叫你们过去，年羹尧从陕西进京述职，万岁想议一下西边军事。 说罢走至张廷玉跟前，拍拍张廷玉的肩头： 恒臣呐，当心身子骨，几百个密折奏事匣子已经够你累了。皇上方才说廷玉这三天没睡足五个时辰，今儿未必能来当值，不想你还是照样进来了。 说罢喟叹一声，极潇洒的将手一让，四个人先后离座出了上书房，以礼赶往养心殿。雍正皇帝盘膝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大炕上，正在接见抚远大将军年羹尧。玉炉里香烟袅袅，硕大的熏笼和鎏金珐琅鼎中炭火熊熊，把大殿烤得暖融融的。四个人一进来，立时觉得身上寒气一驱尽净。见他们进来行礼，雍正只略一点头： 年羹尧正奏西边军事，你们几个当家人也一处听听。你接着讲。 是。 年羹尧坐在雕花瓷墩上，微一躬身，侃侃说道： 罗布藏丹增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，自号亲王，占据西藏，并吞青海，并不指着当年圣祖爷时平定藏乱的功劳情分，今日他所倚仗的恰是他当年的宿敌阿拉布坦。仅就去年，阿拉布坦就赠送罗布藏丹增50000两纱金，400支火枪。近来他又密函阿拉布坦，要在察罕托罗海会见，预备恢复大汗称号，丢弃天朝赐爵。阿拉布坦由西而东，罗布藏丹增自南而北，合击察罕丹津亲王、额尔德尼郡王部落，大有不得青海誓不甘休的情势。所以皇上决策对罗布藏丹增用兵，时时是上应天意，下合民心。 刚进来的四个人中，隆科多还是头一次见年羹尧， 以前雍正皇帝龙潜藩邸，只晓得雍亲王有个门人年羹尧在外做提督，生性最是残暴凶狠，而且骄横跋扈。康熙47年进京谒见，路过江夏，说是奉令剿匪，其实将江夏镇无分男女老幼杀得鸡犬不留。当时隆科多在督察院是督察御史，还曾经和额尔泰连章弹劾过年羹尧一本，因为年身后有雍亲王这座靠山，一根汗毛也没有动了他。想不到15年后各自变换身份，竟在这里见了面。隆科多暗自慨叹着，由不得仔细打量了这个浑身英拔之气的年大将军。年羹尧穿着九蟒五爪袍，外套仙鹤补服，黑红的国字脸上一双虎目炯炯有神，两道浓黑的卧蚕眉梢微微上翘，带着一股粗豪的野气。已经忘50的人了，梳得油光水滑的发辫一根杂色不见，从脑后几乎垂到地面，雪白的马蹄袖翻起，塔一样的身躯稳稳坐在雍正面前，口说手笔十分干净利落。隆科多不禁暗想，这样一个人会像人传说的是个凶神吗？他还记不记得当年那点芥蒂呢？正自胡思乱想，却听雍正说道：两公啊，你手头实有多少兵？朕有些信不及兵部说的数目，如今哪个大营都吃空额，天下老过一般黑，朕顾不上理会这事儿。但朕用兵决心已定，打仗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，朕要知道实情。回主子话。年羹尧微一躬身，朗声答道：奴才节制的兵马实有94073名，与兵部实报数额相符，奴才是主子亲手调理出来的，从不敢在外胡为，更不吃空额，请主子放心。雍正漆黑的瞳仁盯了年羹尧足有一时，点头说道：朕信得及你，但罗布藏丹增号称10万铁骑，在西北纵横征战多年无人能敌，这些蒙古汉子骑术批次都很精，彪悍难治，所以你不可轻敌呀。 是，主子圣训，奴才当悉心临尊。 要给你增兵。雍正大约盘膝坐得太久了，挪动了一下身子，蹬了青缎两里皂靴下炕，背着手妥妥踱步，良久才转过脸来对隆科多说道： 你发文，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云南四省驻营兵马一律归年羹尧节制。 是。 还有驻节榆林的平逆将军严信手下有50000人马，叫他自带军饷移防甘肃，听年羹尧调遣使用，这样年羹尧实有兵力有23-4万，差不多够用的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